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要首先关注的是奥密克戎毒株在全世界的传播。想必有很多朋友都注意到了，在周末的时候呢，张文宏医生提出了奥密克戎毒株不是大号流感，它会咬人这样的说法。尽管之前有奥密克戎毒株的毒性呢相对较小，但是像英美等国家现在呢还是因为奥密克戎引发了医疗资源的挤兑。在节目中我们就首先来关注，然后呢还有将视线转向哈萨克斯坦，来关注该国眼下平定暴乱的最新情况。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来认识一位在韩国从事影视制作的中国导演，他在韩国有哪些体验和收获。好，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我们首先来关注奥密克戎毒株在全球的传播。1月8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一次公益论坛上表示，一些自媒体说奥密克戎引发的大号流感是缺乏科学依据的，要抵御奥密克戎的威胁，除了不断提高疫苗接种率之外，还要确保医疗资源的充分和平等供给。 我在比较每一个奥密克戎变异株引起的肺部的影像跟 Delta 之间的差异，今天谁告诉我它是一个大号的感冒或者不是大号的感冒，其实这些基本上都是个人的主观臆想。强大的免疫力，很好的医疗条件，我摸摸它，我告诉你 Omicron 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只要上午参加半小时的交班，一切都搞定。但是如果你没有强大的免疫的能力，你没有很好的医疗资源， Omicron 会咬人的，它一定会咬你。 这是张文宏在1月8号的一次公益论坛上表示，一些自媒体所说的奥密克戎引发的大号流感缺乏科学依据。张文宏说，不仅是对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对之后采取的防控措施以及国门的开放政策也需要理性判断。张文宏表示，如果没有强大的免疫力和足够的医疗资源，奥密克戎是会咬人的。他表示，继续推进疫苗接种，并且确保医疗资源的充分供给，是抵御这一病毒的关键。虽然疫苗屏障不能够完全制止新冠病毒的传播，但是疫苗让病毒毒性大幅的下降，降低了病死率。而也只有医疗资源的充分供给，才能够保证对免疫力低下的感染者来进行充分的救治。张文宏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硬闯这波疫情，其底气呢来自于疫苗的接种，但是效果有待进一步的评估。他说，目前美国的新冠疫苗接种率接近70%，三针接种率大约是22%，所以大多数健康的年轻人有望平安闯过这波疫情。但是对于尚未接种以及免疫力低下者就不容乐观了。例如像英国近期每天新增确诊超过20万人次，但是病死率呢没有明显上升，究其原因是该国的新冠疫苗接种率超过了80%，而三针的接种率呢超过了50%，所以尚未出现严重的医疗资源挤兑情况。而在亚洲，像新加坡，两针以及以上的新冠疫苗接种率高达90%以上，因此呢，该国的病死率也控制在极低的水平。以色列近期每天新增确诊人数超过10,000，但是病死率也很低，其主要原因也是疫苗接种率高，三针接种率达到了50%。张文宏说，允许关于疫苗接种的争论，但是要看到疫苗在疫情防控里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在医疗资源供给方面，张文宏认为，如何避免医疗资源的挤兑，如何快速流控，做到动态清零呢？他说，降低流行，早期发现，动态清零，充分救治，是常态化抗疫的未来需求。要始终保证有充足的医疗资源，因为始终会有脆弱群体需要救治。 谈到上海的防控经验，张文宏说，上海是坚持事不过夜，在24小时之内锁定风险人群，划定风险区域，只有控制住最初的 1%， 方能保证 99% 的区域是安全的。最后他说，道阻且长，前方的风险阻碍依然很多，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在新冠的漫漫长夜中，人们已经看到了曙光。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视线转向刚才张文宏提到的眼下的英国。奥密克戎毒株在英国快速的传播，英国政府呢迟迟不能收紧英格兰地区的防疫措施。近期像伦敦等多地医院，尽管医疗资源相对充沛，尽管有很多人已经打过了第三针疫苗，但是当地医院也表示他们不堪重负了。因为患者过多，在伦敦一家医院已经无法再收治更多病人，不少患者只能在急救车上等待救治。 I probably think maybe an hour. I mean, it is frustrating because I want to go in there. Yesterday was very busy. 42 people waiting for beds in A&E, waiting for beds in the morning, which means people like Paul Raymond here get stuck outside, and then we're having to treat people in the ambulance. 刚才是一位患者表示自己是在急救车里等待着治疗，紧随其后的护士表示呢，医院里实在是已经没有床位了，他们也只好被迫到急救车里，在车上为患者来进行诊治。正像英国卫生部门所报告的那样，不少住院的新冠肺炎患者呢，都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接种新冠疫苗。一位奥密克戎感染者就表示说呢，他看到网上说接种疫苗会有这样那样的风险，所以他选择了不接种，但现在自己非常的后悔。 Yeah. It's the biggest regret. I should have listened to all my like, family and friends because everybody else has had it. It's just me. Before I even got here at home when the ambulance came up, I was on my last breath. My oxygen was below 70. I was quite close to death. 这位女士说呢，自己很后悔，她应该听家人朋友们的建议去打疫苗，大家都打了，就我没有打，因此现在呢中招了。还有一些患者表示，这些因为不肯接种新冠疫苗而感染住院的患者太自私了，占用了本来不该占用的医疗资源，让很多更加急需的人呢没有地方去救治，无辜等待。近日在英国伦敦，有一位老人呢因为心脏病赶到医院，去在急救室里等了20多个小时，医务人员才腾出手来。在美国，奥密克戎呢使得美国的因新冠肺炎住院患者人数达到了132,000人，而一个多月前这个数字呢大约是50,000人左右。美国纽约州卫生部门发布公告称，因为医院的床位不足，该州40家医院被要求2周以内呢停止做那些非必要、非紧急的择期手术。病毒的迅速蔓延也迫使更多美国人不得不去频繁的检测点接受核酸检测，或是购买可以在家里用的快速检测试剂盒。这段时间以来，美国多地的检测点前都是大排长龙，有人甚至需要等几小时去做检测。加州州长纽瑟姆表示说，会部署200多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到数十个核酸检测点，来帮助负担过重的医疗卫生机构。美国犹他州也宣布，州政府设置的4个核酸检测点从9号开始只接受预约检测。而快速试剂盒更是一盒难求，很多人是一大早就开始去领取那些免费发放的试剂盒。 Dense population we have here in South Florida, not so many people.The supplies run out fast, so you have to get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and get them. 这是一位迈阿密的当地居民表示呢，在佛罗里达州南部有这么多人口，供应的试剂盒很快就发完了，因此呢，人们都是一大早就起来领。还有人试图通过网络等渠道购买快速检测试剂盒，但是呢，却面临着买到假货的风险。为此，美国食药监局呼吁人们要注意鉴别真伪，尽量从正当渠道来获取检测试剂盒。美国公卫专家表示，面对着更具有传染性的奥密克戎毒株，勤做病毒检测尤为重要。但不幸的是，目前试剂盒的供应确实还跟不上需求。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Только на Алматы напало 20,000 бандитов. Их акции показали наличие четкого плана атак.На военные,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е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объекты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о всех областях. Слаженную координацию действий, высокую боеготовность и звериную жестокость. 这是1月8号晚间，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发表电视讲话，他再次强调绝不会和恐怖分子谈判，暴徒必须被消灭。眼下呢，哈萨克斯坦局势成为全球的关注焦点。总统托卡耶夫表示，袭击阿拉木图的暴徒和恐怖分子是受过良好训练的，他们组织严谨，受特别中心的指挥，他们中有的人还不讲哈萨克语。有20000名左右的恐怖分子共对阿拉木图发起了至少6波的进攻。而在当地时间的8号，哈萨克斯坦的前总理、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马西莫夫涉嫌叛国罪被捕。对他的调查是从6号开始的。马西莫夫现年56岁，曾任该国的政府副总理、交通部长、哈萨克斯坦的第一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顾问，2016年起担任该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因为在之前一天，哈萨克斯坦的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前顾问伊尔迪斯巴耶夫就表示，哈萨克斯坦国内的暴乱的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某些重要官员和安全部门的人员的背叛，这也是一次未遂的政变和武装叛乱。没有政府高层，特别是安全部门的背叛，此类事件绝不会发生的。同时，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支持现任总统卡扎耶夫克服当前挑战，并确保国家的完整性。纳扎尔巴耶夫说，自己并没有如网上所说的前往俄罗斯去避难了，自己没有离开哈萨克斯坦，仍留在首都和托卡耶夫总统直接沟通协商。众所周知，哈萨克斯坦此次暴乱的表面原因呢，是源起于该国的天然气价格的上涨。而当地时间的8号，该国的国民经济部发布了消息称，在今年7月1号之前，该国国内的各类公用事业费用都不会涨价的，这包括了天然气费、电费、采暖费、水费等等。据哈萨克斯坦总统网站9号发布的通报，目前呢，哈萨克斯坦的全境安全形势已经趋于稳定，局势得到了控制。此前遭到占领的行政设备已经被执法部门夺回，公共设施以及医疗设施已经开始恢复运转。阿拉木图市的手机信号中断了4天之后呢，已经在9号下午恢复了，但是目前移动网络尚不能够使用。总统通报说，目前执法部门和武装部队正在继续采取措施恢复国内的秩序，确保各地遵守紧急状态相关规定，并将战略设施移交给吉安组织的维和部队。目前相关部门正在继续搜索恐怖分子，并进行相关的检查，收集犯罪证据。到目前为止，哈萨克斯坦国内的骚乱期间呢，已有125起事件被刑事立案，共约5800人被捕，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外国人。据该国媒体报道，哈萨克斯坦是一个石油资源丰富，但是天然气资源相对并不充足的国家。此前供给民用的石油伴生气价格大约是每升50千戈，约合$0.11，这价格水平低于成本。燃气企业呢是依靠国家补贴，不得不亏损经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哈萨克斯坦政府提出，从1月1号开始，改为按照市场交易价格，根据供需原则来确定天然气价格。这一规定实施之后呢，天然气价格立刻开始快速上涨。而此次暴乱最初发生的哈萨克斯坦西部的石油城市扎瑙金就对燃气价格的上涨非常的敏感，因为这儿的汽车呢多是使用天然气作为燃料的。短短的一个月间，这儿的燃气价格就涨了1倍多。气价的上涨导致了驾车费用的提高，同时呢，民众担心气价又会引发相关物品价格的一系列上涨。而疫情爆发之后呢，当地的就业率不足，民众工资所得有所下降。在1月2号开始，扎瑙金附近的近100名的民众聚集到市政府大楼前，要求稳定气价来解决燃气的短缺问题。这一事件成为了点燃哈萨克斯坦此次全国性暴乱的导火索。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30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前不久，我们节目曾经介绍过风靡全球的韩国网剧《鱿鱼游戏》，巧思的剧情、紧张的节奏、无情的现实，也吸引了众多的中国网友。事实上，这些年来，中韩两国呢在影视方面的合作交流也是越来越深入。好，今天节目里呢，我们就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采访了一位在韩国从事中韩影视交流的年轻人，他叫刘德福。 中央戏剧学院毕业之后，刘德甫前往韩国学习的是电影制作。毕业之后，他也留在了韩国，参与了很多中韩合作的影视项目，对韩国电影制作的体系有了深入的了解。那么在他看来，眼下韩国电影获得国际认可的原因是什么？而对于那些有志于学习影视创作的年轻人来说，到韩国学习电影制作，这个选择又怎样呢？好，我们就来听来自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小南对刘德甫的采访。 一场鱿鱼游戏这个电视剧哈，给疫情中的全世界可以说是带来了心灵的治愈。韩国影视作品近年来真的是发展非常的迅猛。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在韩国从事影业工作的刘德甫导演，他是一位中国导演哈，为我们介绍一下有关韩国电影和中国影视之间的一些交流的情况。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这个喜欢韩国电影，当时我觉得是韩国电影的哪股劲儿、哪股魅力把你给揪过来了呢？ 其实我是觉得他在那个90年代初到2000年代初，他出现了一些很新颖的电影。那不光在这个商业方面，在这个艺术方面的造诣也很高啊。那比如早期的像金基德的电影《空房间》啊，《春夏秋冬又一春》。那像姜帝圭导演的这个《太极旗飘扬》，包括冯俊浩导演的《杀人的回忆》啊，《汉江怪物》，包括我最喜欢的这个朴赞郁导演的《复仇三部曲》。新冠爆发之后，对这个我们这个行业影视的影响，我觉得应该是最大的一波的哈。你像我现在做的最多的，就像 OTT 平台，就是这种网络平台，包括现在最近印度的在推出了，也有很多影片都得到了。很多这种朋友们的关注。 那在韩国的这些年来，你都参与过哪些电影和这个电视的一些制作呢？ 在中韩合拍片这个比较多的时期吧，我记得我是从2014年开始的，2014年参与了这个中韩合拍编的一个电视剧，叫做《亿万继承人》啊。这个总导演是李少红导演，然后有韩国的导演，然后。就是我们中国的制作团队完成的一个纯中国的这个电视剧哈，然后之后就是伊能静导演的叫《我是女王》，然后还有天鹅等等作品吧。 那这些年啊，韩国影视发展非常的快，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从奉俊昊导演的《寄生虫》，然后到《米娜里》，这都是获得奥斯卡奖的韩国电影哈，又到了最近的这个《鱿鱼游戏》哈，你是如何看待这些现象的呢？你觉得韩国影视哪些方面最引人入胜啊？ 我觉得这只是韩国电影在某一段时间积累过程之后呈现的一种成果吧。包括我也是来到韩国学习电影啊，那跟他的这个成长我觉得有很大关系。那比如这个冯俊浩导演的这个《寄生虫》的，我觉得他巨大的成就包括他横扫了戛纳，包括奥斯卡的4项大奖啊。其实当我们在细看这些作品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过往冯俊浩导演的这个作品当中的影子哈，比如这个《汉江怪物》， 《 汉江怪物》中他讲述的就是底层家庭小人物的这么一个黑色幽默的电影啊。那比如这个《杀人的回忆》，其实他是用这种悬疑式的这种摄影风格啊，讲述了一个真实的这个事件啊。那还有他早期的像《绑架门口狗》，包括从《杀人回忆》到《汉江怪物》，《母亲》，《雪国列车》，包括《玉子》，直到今天的这个寄生虫，其实他每部电影都能看出来他每部电影的这个成长与变化。那还有就是他涉及到的问题大多是社会阶层的问题。其实我们稍微了解电影的同学们就可能知道一点，就是他其实在大学的这个时期修的主要专业是社会学。所以他做的这个影片给国际上带来知名度，因为这种有讨论到阶层，包括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阶层问题的，其实在西方世界当中也普遍产生的类似的这种社会现象啊。 对啊，全世界的现象嘛，这是哈。那再谈谈这个鱿鱼游戏吧，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比较感兴趣，你作为一个电影导演怎么看呢？ 鱿鱼游戏其实跟这个冯俊浩导演的成长是相同的，可能国内观众不太熟悉，但是鱿鱼游戏的导演黄东赫导演，他本人其实在韩国已经是很出名的导演了。 是吗？ 那比如像他过往做了一些作品，我说几个可能大家也能知道啊，《奇怪的道路》，《我的爸爸》啊，《熔炉》啊，《奇怪的他》，《南汉山城》啊， 盗梦同盟等等作品。可能国内朋友更多熟悉的是奇怪的他，因为国内我们翻拍了一个叫重返二十岁的电影、 哦、 其实就是他的作品。 哦，我看了这个熔炉和南海山城啊，原来都是他做的哈。我听说这个鱿鱼游戏实际上是2008年他就、哦、已经初稿了，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他到哪儿去把他这个作品拿出来，大家都是不愿意给他做这个电影，都是吃闭门羹的哈。直到去年是吧， 对对对， 嗯， 因为其实这个电影的话它企划的比较早，从08年就开始有一个创意在做这个项目了，也不能说单纯的就是这个电影它可能没受到投资人的青睐。其实刚才有看到像奇怪的他其实在同一时期的作品， 嗯， 那导演本人他本人又是导演又是编剧，所以对于他的日程来讲的话可能会很忙。 哦， 我觉得众多的原因是因为这个。 哦，因为在韩国几乎很多导演他的这个同时是编导，就像我们开场白说的哈，他是编导，同时他自己也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个编剧。比如说奉俊昊的那个《寄生虫》就是奉俊昊自己写的，据我所知啊、 嗯。 而且奉俊昊他还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技术，你知道吧？他画画。 对对对，他自己给自己做 storyboard， 就是国内说的故事版。 嗯 嗯，就说每天早上他8-9点钟到这个公司之后，他就会试着去做一些图，包括他讲到母亲在做那个，他完全给母亲设计了一个一整个村庄的构图出来。 哦，那就是说给他帮助他干活的那个团队就非常舒服了，包括演员在内，一看他这图就知道我应该站在哪儿，应该是什么样子，对吧？ 对对对，是这样的、合作起来因为沟通起来会更方便一些，但是他对于细节的要求也很高，比如韩国的这种国内的导演都称这个缝细节 哦， 缝细节 啊、就是说他对细节的要求很高，所以才会出来那么精彩的作品哈。 对对对， 那你觉得韩中影视啊有哪些合作交流的空间呢？ 在未来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空间的合作的哈。那比如像我身边能感受到的，像近两年的这个韩国电影已经在购买中国的版权了，比如像这个独占啊，像这个全民目击，那国内的就是叫沉默的一部电影，还有国内电视剧叫步步惊心啊，想见你啊，其实这是在韩国在中韩电影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付出的努力。那我们中国其实也在学习一些韩国，包括近期的合作并不是浮在表面上去。 肯定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也有很多立志制作电影作品的朋友，就像你一样哈、 嗯。 那在韩国学习制作电影电视作品，哪一所学校啊，或者是哪些途径可以利用呢？ 首先我要推我的学校了，庆熙大学。 哇哦， 你开个玩笑哈，因为可能我在这里授课嘛，更多的是中国朋友，那我是以中文跟英文的方式在授课，所以的话更容易去沟通一些。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韩国其实不是一所大学跟两所大学的这个电影水平的这个稍微高一点，而是普遍的大学的电影课程都比较优秀啊。比如说像中央大学、东国大学、成均馆大学、世宗大学、建国大学跟韩国大学啊，他们每个大学因为授课的方式可能会有略微的不同，但整个的电影的教育水平我觉得是不相上下的啊。这样在我们选择电影读书的时候，其实大学对你来说并不一定重要，其实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嘛，我觉得。 嗯，那最后再说一句，很多人觉得要学习影视要到欧美去学习哈。 嗯嗯， 那你觉得韩国在这方面跟欧美相比有哪些优势呢？ 因为我也参与到这种相似的项目的合作，包括我们合作电影的时候渐渐感受到的，其实去欧美的这个优势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它在制作系统上面的，包括一些分工可能会更明确一点哈。那如果说我们是对技术有关心的同学们啊、包括家庭条件稍微丰裕一点的话，去欧美学习是优势哈。但相反的并不是说我们没有钱我们就不能学习电影，那有一定的投入，包括我们学习如何低成本制作一个好的优秀的电影，这是我首推的。因为韩国电影的这么多年我来学习，亲身感受到的是韩国电影为什么能够走出亚洲冲向世界啊，除了他们的这个人文素养的提高以外，另外一点就是说他们有在一定成本上去完成一个更高品质的影视作品。 好，听完来自韩国的报道，本期我们的环球三十分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我们的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好，各位朋友，明天这个时间再见。

It's 9 a.m. Beijing time.